现在的你有机会把东西弄乱，然后发现居然之前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它。是的，现在有一个力量正在后面推你，如果你愿意，何妨让自己顺着眼前那条陌生的道路继续往下走呢？就算你不知道前方有什么，你还是愿意勇敢地踏出步伐。你的宇宙正在转换，正在移动，现在变得陌生，但却比之前还要美丽。数个不同的世界正在向你招手，何不去你从来没有去过的世界走一走呢？你一定会在那里发现自己，并且看到那个你从来不曾认识的自己。宇宙会大力的支持你，接受你那些先前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物。是的，现在正是时候。